好，欢迎我 Tech News 双周报。 今日点话？ 系啊，点话？因为我今日下个礼拜我放假，系唔系留咗喺香，冇唔喺录音室度，咁亦都唔使一个人喺拉住支麦度讲，好鬼攰大佬。所以今次咧就提咗个礼拜六，提咗个礼拜六。 唔系应该下个礼拜出张版先啱嘅咩？ 冇啦，大佬，讲 做唔到啊，中集篇算啦。 冇哇！点解总集篇冇啩？ 上回系要讲咗话今个礼拜总集篇噶嘛？ 冇都冇乜总集篇系嘛？今个礼拜 咁新闻冇总集篇嘅， 唔系咁又新闻系有少啲啫，因为始终你出得一个礼拜。 系啊， 即系咁样就系、是、个礼拜开咪，其实理论上都得，但系好痛苦咯。 我但系真系搵咗水好难嘅，啱啱个礼拜剩到想正何非咁。 好似今日咪都有啲新闻嘅， 有都有啲几夹几爆新闻嘅今个礼拜。 嗱，证明你哋唔系合格嘅媒体人啦。你应该识得做新闻先得噶嘛？ 点做啊？ 我哋你做啊？ 嗱，讲首先讲咗一单就系，其实都冇几耐之前啫嘛。Y 阿威什啊， 系 之前嘅前，好似都冇一个月前咧，就佢宣布就话隐退嘅，个人 高隐退啫，声音冇事冇影响。 咁咧佢讲到懒系话咩？我音乐分咗一大堆道理，点知一句 转会啫， 原来转会哥伦比亚，我心谂阿威什啊。你不是先系唔好讲啦，而家佢仲有好大佬，有好好尴尬噶嘛？ 我立过眼睇过，好似四月尾嘅事嚟。 上四月尾两三个月前啫嘛，之前因为嗱中场转会咧，因为一年半载啫，例如话中岛爱争成年，你半年先几个月咋啫？你咁快 好玩，即系点样讲啊？你玩嘢咯嗰句。 咁大牌嘅人咧，好难同你过冷河过成年咁耐噶，我唔明啦。 咁啊系，但系你起码半年啦，攞三四个月出一季都冇。 算啦，我都系嗰句。 尤其是你攞阿马咩姑同佢相提并论，会有啲过分咧？ 如果纯音乐嚟讲咧，如果攞佢同阿马咩姑相比嘅话，马咩姑有位 fans 要生气嘅， 会喊添啦。 唔系我明。但系我讲知名度， 知名度你唔系知名度呢样嘢嘅，咁你唔系 我惊日本个专门打你嘅， 以歌论歌嘅，我就系呢样嘢。咁你始终你而家最冇咩最红，当而家最红嘅声优之一。咁 冇啊，嗰边我嗰边阿苏大奇危险少少咯，其实系， 呵， 系啊，又系转会啊嘛，但系唔知转边度。 水大奇嘅情况又系唔知转去边度。 系啊，佢净系话会离开桑尼， 乜乜转嚟转去，因为其实声优相比起点解声优其实同一般艺人界嘅以前传统艺人界嘅唔同，就系佢转事务所啊，转唱片公司咧系好常见嘅事嚟嘅。嗱，即系例如话好简单，就最经典，就咩最炒最热啦。将来事务所，大佬你边度咁转会啊？一转会搞几大件事，而家都你咁 hea， 咁好啦。但系声优个个差唔多转一次会转两次会，咁转住自己走出嚟开事务所， 自己搞一间，仲要净系 serve 自己嘅事务所都有啦。 唔系嗰啲事，嗰啲唔计嚟讲，其实纯粹 唔 系纯粹都系报税，即系报税嘅啫。即系嗰间就系有好多漫画家自己有间公司，纯粹咩啊？公司报税容易啊嘛。 嗱睇翻先啦，即系佢话报话，即系结束嗰时话咩结束歌手身份嘅话，就系四月尾，四月廿八。 咪最咯，四月廿八。 跟住各级个 fan 级员咧，嗰个 fan 级员咧就六月三十号。其实实际上 即系 fan 级结束就 都唔够已经， 使唔使咁快啫？ 你好失望啊！有 时阿碧大人，你唔使咁快手，你唔使咁急啊嘛。九月之后又话失有开。你起码等九月初讲都未迟啦，你起码等半年，真系咁心急嘅你，真系 欺骗咗唔少 fans 眼泪啊！ 唔系，即系咁讲，唉，呢时而家细路女特别心急嘅，做嘢 系， 又一日等，起码等你等半年，大家冇咁面懵啊嘛，大家还翻眼泪俾我哋大佬。 唉， 不过咁就依单嘢就七总之反正就系唔系，虽然我好中意尤碧嘅演技，但系。我对佢歌从来冇兴趣嘅，所以佢嘅最中意就 边个？都系一般般嘅，真系睇 唔系好啊，速度啲啦。但系嚟，我会花时间听嘅，仍然有一段距离咯。好老实嘅， 你听开嗰啲 唔系应该就系《战机绝唱》里面最差，唱得最差嗰个。 但系唱个中文，唯一一个唱广东话歌过嚟嘅。 但系问题就系 唯一 咩？啊，唔系就阿石川， 就 石 清朗嗱，《战机绝唱》系 合唱嘅， 集合咗全个声优界最识唱歌嗰班人。而佢唱得最差嗰个，但系 我觉得佢搭大， 系系咪比较差？可怜啲嘢， 三本柱物语三家都系得一个啫嘛，另外嗰两个，美白与三家定系嗰两个唔识唱歌， 唔系最 识 唱系啊，好老实旧噶啦，系田村系冇阿南条唱好噶，吓 佢 刚我已经系一般 OK 咯，即系听歌，但我又唔系觉得特别好嘅，即系呢样嘢我唔会，因为名气问题，纯粹啲 咁。 咁你話你唉、哎、算係有嘅，即係就大量識唱歌嘅人，你唔好咁講先啊，大佬。 我驚會得罪人啦，其實 唔係驚，係肯定 已經得咗。 喂，識唱歌唔代表 門槛片揾傑特，唔係荒謬。 最識唱歌唔代表其他人唔識唱歌噶嘛，唔好用呢咁偷換概念。就系啊，讲到就啦，我喂，我最识唱歌啫，话嗰啲唔识唱歌，讲到啫，我话嗰啲唔识唱歌。 得啦，冇睇嘅， 再加呢个问题。 咁都系讲歌手啦，另一对 ，Caris 啊，依对骑嚟嘅。嗱， 唔系我觉得佢好在意，好在意个样呢样嘢。 唔系其嗱，Caris 咧喺前一排开咗个演唱会，咁咧又面具演唱会，又戴住面具嘅。 系啊， 咁咧。有人喺會 所謂嘅生面咩生面孔生面孔啊！ 咁咧佢喺會場偷拍咗，有人偷拍咗佢嘅相，咁就影咗側面，即係露咗少少樣啦。咁就攞上去也可拍賣，可能就佢覺得就係、是，預期等你翻咗拍賣，不如我自己出咗寫真集。結果就出咗本寫真集出嚟啦，就假面寫真集。 係兩個戴咗面具，即係所謂真樣就見到個嘴激起兩， 即 係頭髮咁樣咯。 因為嗱，作當初佢兩個是宣稱就話。 你唔好咁啦，你哋买写真集都唔系睇样噶啦。 啊，系。 唔系咁，其实我都唔系睇样嘅，就是、收藏嘅啫。呢啲系， 点样讲咧？好微妙咯，我知。 微妙咯，但系唔系应该即系叫你 fans 支持啫。呢啲系，因为始终， 哦，即系你既然系唱歌，你话唔露面咪唔露面咯，我冇所谓。我听你歌啫，我唔系听，我唔系见你样。 唔系即系，因为有时你开演唱会啊，出席啲大型演出场合，你唔露面又唔得嘅。 哦，唔系噶，咁咩啫嘛，做特技啫嘛，特效啫嘛。 好多其实唔少呢类型嘅歌手噶，即系戴面具啊， 系啊， 戴面具咯， 系噶，有噶，拉夫戴面具噶， 戴面具好多，假面歌手好多。咁佢哋初就宣称系话要学生身份，后屘而家变咗佢招牌，咁都咁多年啦，仲学生。但而家做咗佢招牌咯，咁咪继续呢个卖点咯。 啊、 不过佢真系开我 off 之前讲过，其实你话换咗即系换咗组合啦，而家换咗啦。我觉得系咁，即系味道系差啲嘅，即系我唔系话感觉上个口味啦。 即系就算系都系啊，即系我妹后续作嗰个咩 Hello My Girl 嗰首歌都系麻麻地嘅意思。 唔系我个唔系受我个唔系好红差问题系。我估都中意之前嗰版本， 唔系冇咗嗰种味道，冇咗最初嗰段时间嗰种味道。 因为点讲咧，好有好难形容呢种感觉，因为 幼嫩嗰种，即系好似真系初出道嗰两， 唔系即 系 早期初出道嗰时咧，佢第一代初代我一下唔记得咗就系佢系比较有啲真系青少女感觉 味道啊， 忽然间就嗰个成熟咗啊，呢个闪现咗啊。即系小美即系经验一路 咁啊，即系变咗正常好多歌手就冇咗味道， 比较上冇咗当时嗰种少女嗰种好清未食不成熟的感觉， 系啊，就系话咗清嫩咯，就 冇反而系成熟，其实系好嘅，唱技系好咗，但系感觉上反而冇咗以前嗰种感觉咯。 吓， 因为有时我不过呢样嘢就系即系个人嘅，好个人嘅感觉问题 嘅， 有 冇嘅？冇 嘅，呢本嘢就即系九月一号出啦，写真集。 吓，够兴趣自己搞掂佢。 三千八英啫嘛，原价如果唔差唔多啦， 正身就差唔多啦，系咯。 咁作为歌作为格而家日本动画喺动画歌手里面都算系即系几有名嘅其中一个啦。 吓， 咁佢出写真集，有时佢哋卖点就系好少喺公众场合露面，甚至之前上啲朝头早咧新闻节访问佢，都要揾特效挡住佢嘅样嘅。 系啊。 咁佢而家 话都唔出面，唔知样 咁佢而家都系出面面具。咁佢而家出相，其实都系卖点嚟嘅。嗱、 啊， 讲完一啲，讲下啲又讲音乐啦。就横山青儿就八十二岁，就系 边度嘅 作曲家。横山青儿就去世。 吓、啊，好似系东影系嘅。 东影系嘅 音乐人嚟 嘅。嗱，超人嗱与早期宇宙海贼侠古啦，早期啊，第一初代啦，跟住圣斗士星矢啊，超人基米达嘅作曲家。咁华山青儿星矢嘅配乐，我谂大家都记得啦。因为就算你冇听过星矢，你听无忌呢啲配罐头配乐，我都成日听到佢噶。 唔知点解佢会有罐头配乐。 而家我唔知啦，因为依十零年冇睇、啊。但系喺星矢播咗之后，大十年之间咧、 啊， 无线用星矢配乐用到一种程度就系咩咧？系唔系塞落去咁就系、 是啊？ 即系有时冇塞，有时行过即系经过听过。 系啊， 你无啦整整啲竖琴声啊！ 系啊， 但呢套你冇理由应该你套剧系古装，装古装边都有竖琴声嘅咧，系莫名其妙塞落去嘅。 系啊系啊，咁而家又最咩嘛？唔使自己搞啊嘛！ 即系最攞命嗰竖琴声就系咩？ 是新龍少前傳上面阿波羅的主題音樂嚟嘅，係最差唔多係成隻碟裏最好聽的其中一隻配樂，係一聽你一定記得嘅。 咁塞落去，咁就係好聽，所以就嗰時無線唔止啊，好多好多啲動畫歌塞落去當即 大量啦，咩加冕薩馬、新世紀 GPS 啊，嗰扎一扎都有啊，話俾你聽， 佢真係硬上去啊，完全即係我唔理你啲去樂係點樣，係咩方法攞得到手嘅，即係你係正常啊，唔正常我唔理你，但係你稍微考慮下點用好冇，係睇到有時係莫名其妙地。我可以 是但有 音 乐攞嚟， 会唔会对嗰班人有太大期待咧？其实 佢从来都系嘅，我觉得呢个 夹头，即系我即系佢可能真系头期唔知边度买埋一大堆嗰啲咩配乐库，塞落去个塞咗个仓嗰度。 系啊，冇人理，冇人投诉。 咁又版权嘅，讲真，以无线咁多钱，亦都唔争在啦。问题就系你买翻嚟唔系问题。你考虑下点用咧？即系嗰啲吐槽位又系好嗌嘴嘅。 唔系讲下讲无线，唔系讲个人本身啫。 嗱，讲好我有无线岔开去讲下啦，又系曾讲下啦，有一套又系成日经常性讲嘅就系当年深宵动画嘅一代表城市猎人。 城市猎人啦， 出法国版。 其实几惊，我以为佢系个强哥拍呢个 强哥 添，真系。 之前强哥拍又话要拍啊嘛，强哥。 系咯，我就话咯，即系你拍得呢啲嘅，我第一件事谂起强哥先嘅，其实。 咩啊？你当年香港嗰套死噶？ 咁系 香港拍过，台湾拍过。 咁我讲啊，大赤佬嗰套。 大赤佬， 生力佬嗰套。 生力佬嗰套 ，OK。 好多嗰套啊，其实我唔知几多次翻拍噶啦，真实写版。 周文健有冇记错？ 周文健拍过啦。 我冇记错华健啦。 周华健啊， 系咯，我惊记错 啦。成龙拍过啦，跟住好似中国好似都拍过，甚至好似韩国印象中好似都有。唔好记得啦。 咁你呢啲咁经典嘅作品， 日本好似有冇日本？ 好似唔知啊。 做咗学啫嘛。 哦 ，Endo 系算系电视剧 ，Endo 电视剧系。 但系问题就系你话如果斯坦塔， 反正好似唔觉咯，反而 冇啊。日本反而真系冇。即系而家二年头， 印象中 Cash Eye 同埋 Endo 学攞得。 啊，啱啱就冇食字 嘅。斯坦塔反而冇，而家法国拍啦。 系啊。咁点啊？即系依家。讲法文， 咁法国都唔紧要嘅，一样嘢有啦。反正总之， 反正法国佬都系咩噶啦， 买版权啦，反正买版权嘅啫，呢啲嘢 系系。 但问题唔系新宿喎，就系法国有个新宿啊，会 巴黎咯， 巴黎嘅 X Y set 啊， 呢样嘢咁 up 嘅啫，咁一定 系啦。定系波尔多嘅 X Y set 啦。 讲开呢个实写版啊，头先啱好开麦之前睇咗银魂实写版嘅算系三月篇第一集。 吓，点啊？有咩感想啊？ 比上咗好多、啊。 唔系话咩咩啲人样有问题咩？ 唔系，系比我想中好噶，其实系。 系咯，唔系话啲人。 其实好多时咧，做人笑咧，可能都仲会争少少。但诶，始终你知银魂咧，里边嗰集角色大部分都系大牌演员嚟，你要佢哋做翻嗰啲表情出嚟， 啲演技 系冇乜问题嘅，基本上。 最我真系拍烂手掌就系阿银对住嗰啲落咗成樽 Tabasco 酱嘅。 啊，系啊，颜色啊嘛，跟住又咳咳咳咳咳 咁样，假如果表情系嗰个死人，嗰个张我觉得佢唔死于眼，但都望咗超辣嘅， 系啊，眼都睁大，睁大眼，即系唔识讲，系啊， 即系你细好有压人嘅感觉，呢样有啊好嘢，真系阿小新之演技真系一流， 系， 即系呢就系真系演技嚟嘅， 嗯， 嗱，讲到去就系银魂咧，应该系我所知道实写版嘅 动画 之中咧， 动画 宣传宣传最厉害嗰套啦。 冇，但我见佢都实成成都唔都冇乜甩流嘅，只暂时睇。 宣传系厉害不得了。 系咯，咪佢用晒好多唔同。 当年我觉得火星小强都唔弱噶， 但火星小强濑咗嘢嘛，最后。 火星小强本身个系本身基本都有都有 问题。因为嗱，讲即系我又查，因为今日时间比较多啦，因为我要灌下水，讲下银魂啦。最初银魂咧宣传拍嘅时，大家都觉得系死硬嘅。 咦系喎，唔紧要，讲埋先啦，我阵间先讲。 咁咧好啦，跟住一路做宣传，一路 kick 卡嘢。 系啊， 慢慢就 慢慢放下，即系发觉咦，好似似模似样喎，唔沟喎。 跟住咧睇啲trailer 啊，睇啲嘢，咦？掂喎，似人样喎， 系啊，咩新发展咩新眼镜啊嘛， 即系好啦，跟住再加埋充满银魂风格嘅银魂漫画版宣传，再搭埋实写版银魂宣传， 吓系啊系啊， 而嗰三张设计海报咧系真系贴咗喺新宿站度嘅， 嗯， 即系第一张就系猫瞓住本漫画度啦，依个阿神乐版本嘅，跟住画到好似啲咩鬼家计会嘅宣传海报嘅就新发嘅。跟住就係跟住就阿定春嗰只 日日 奶嗰只，贴版系啊，三个版本贴晒喺新宿站噶， 我今日如果去咗，我影张相嘅。如果 影啊，系啦， 影 啦， 系好啲，系好正啊！宣传真系一流宣传。嗱，最紧要就系、是， 唔系一流宣传都唔紧要，扑两个街，居然有个 cast 咧，到首映会嗰日先公布咯。 系 嗱， 有个隐藏角色 伊丽莎白喺电视版配音咧。就是就是監督本人， 監督本人咩動畫動畫裏面我知曬喎呢個。 佢自己喺嗰段時間咧，佢自己喺個 Twitter 上面咧寫住伊麗莎白嘅， 係 話到明噶啦。 係 跟住咧喺 有腳毛， 跟住喺鋼彈舞篇咧，配阿伊麗莎白咧就是、星期一版嘅古就是、古玉切 嚇。 喺劇場版再見萬少咧就是、神功明。 O、okay、K， 即係話咧。 即系都系啲重要、都强国嚟嘅， 超红啊！即系大陆越大越所急嘅， 系咯。 好啦，今次通常因为其实因为一啲 基本啲压轴人物， 最怕咧其实系唔需要理佢咩嘅。但系今次咧喺佢个宣传会上面一出嚟就讲一句好热啊！早知唔答应监督接边个工作、啊， 抵你死！ 跟住咁啦，一出声影得就系山田孝之， 系啊，勇者。 跟住今日小新就话：，哇，你就哇，我估佢真系接边个工作咯。我系你入接噶， 我但系都 OK 嘅，都 surprise 嘅。虽然唔系监督本人啊 ，surprise 同埋谂下几热嘅天气啊，而家夏天啫， 系嗰、那个即我嗰、那个即系毛衣，我觉得相当厚咯。其实 就要特登拉佢出嚟， 就唔系我就觉得咁厚咧，应该有呢个空间可以攞件空调嘅，应该 冇啦。佢就因为佢面，因为佢 咁，佢重量有问题咯。 但系仲大家重点留意到就系、是，咦，新人夏之接脚毛唔系好多啫。 争啲咯，要就 睇咗啫，可能 唔系啊，冇脚毛嘅伊丽莎白咪伊丽莎白嚟噶，伊丽莎白就有好多脚毛 先系叔嚟噶嘛，里边个 就伊丽莎白好多脚毛先系佢似佢 style 噶嘛，所以即系大家就 唔系咁唔惊啊，香港下个月有得睇，咁大家望下咯，得一句 咩啊，其实都系过去睇噶啦，系嘛， 唔系你啱啱个日本先，我唔系啊嘛，我想个日本睇咯， 因为今次我日本其实我有几套戏睇啦。No Game No Life 啦， 啊系啊， 呢个一定睇嘅。跟住用望窗三股剧场版， 啊系啊系啊。 嗱，罗夏我就考虑紧，可能睇，可能唔睇。 嗯， 因为罗夏我其实唔系太过，不过可能会睇嘅。跟、 住 人民就应该会睇埋嘅，人民而家 人民点都要睇啦，啱上映。 卡马波， 我惊你买唔到飞啊！点转咁咩咁行？ 系咧，煲到咁尽，我好难，你即系我好难唔睇啊嘛！我真系叫去到。啊所以今次去到其实都几辛苦，哇！睇戏睇到黐线。 系、哎、算啦，咁你去到都系今次去戏啫嘛，咁咪当睇戏睇个本先翻嚟咯。 唉，大佬，我有 电影马拉松。 试过啦，有一年新年去即系去完 weekend 之后，一日睇四套戏。 哇！你去完打完仗仲要睇戏啊？你会瞓着噶？ 唔系，即系二号啊。 好彩，又同一日添吓死人啫。 一由朝头早由朝睇到晚咯，朝头早十点睇一睇套睇到宇宙战舰。动画版 1999定系 木村铺去音乐堂 哦， 喺度瞓着咗，哇闷到呕又系，喺黑眼瞓嘅真系，跟住一路睇夜晚睇蒙拉达喺战队喺度 啊系啊，即系啲电影版嗰啲咩拉达城战队嗰啲系嘛， 吓睇到黐线， 系啊 睇到黐咗线，唉睇咗好啦，嗱讲因为即系大把，所以讲埋嗰单咧，咁可能会短啲嘅，系呢单就系上个礼拜讲过嘅。星宝产品奶嘅事，抽奖抽出， 喎，好似另有其人，好似唔同 account 嚟嘅。 嗱，星宝铺得星宝产品嗰、那个， 呢、這个产品 account， 同佢平时健康公关嗰个唔同嘅。 奶就因为炒镬劲嘅嘢，俾人焚得多，咁就话宣布 account 收皮。 系啦， 但系咧佢主 account 仲喺度嘅。 其实唔系俾人焚得多，主要焚到一个啫，但嗰个又够大。 超人喂，天堂 天堂。佢解焚你啦，大佬！ 全日本最我谂最出名嘅方丈嚟嘅呢个啊，你记住。 喂，大佬，我出生产咩咁抽水花？你唔系啊嘛？喂，正常应该咁讲就系、是，我同有生意。 重要最紧要嘅系，你系今时今日嘅 shop 咋？你早多十零廿年都仲可以俾面你啫，而家使俾面你？ 就系咯，你而家奶，你而家接 shop， 你知你自己几大镬噶啦？你仲有嘢？你本身你自己有啲精，我而家我唔記得咗係咪Sweet 嗰個 mon 係咪又係 shop 供應嘅，因為我記得佢有成件供應，但我就唔知邊啲嘅。主要應該有一樣合作開，喂合作公司合作公司產品，你咁樣抽水，一定大型嘅。咁冇啊，你就係咪收下卡咯？因為冇得走噶啦，呢啲嘢就 咁冇噶啦。咁人哋都壓到上邊，咁冇咗白死狗咯。 咁你咪收下卡收皮，咁反正佢做下卡唔开名，冇人知边个，又死收下卡得噶啦。 死一个就千万万下卡。 唔系，应该咁讲就系呢类下卡抽水，其实 多系多啦，容易。当你成日抽水，好好过瘾，抽下抽下。 咁冇嘅，抽中咗咪攋嘢咪咩咯，咪自熟咯。 你鬼咩？你抽咁多，抽出成即系。 又要抽正嗰个最方丈系咯。 唔系讲真，你就抽 Sony 都系攋嘢噶啦。你即系 Andy， 你大公司产，你大公司公司，你仲系商业来往？你话 吓， 你敌对阵营嘅。你 Sony 抽天堂水，大家都覺得冇所謂。 真嘅，你話抽 Sony 嗰啲仲可能好少少，因為即係呢啲所謂叫新派少少嘅公司咧，佢哋識得玩 social level 咧，其實未必咁 high 會俾人抽水。但係老飲唔同，有咩叫老飲啊？即係你同佢玩呢啲，梗係唔好玩啦，大佬。 嗯哼。不過老飲佢嗱講開老飲啦，佢依排佢就話宣稱貨源多咗啦，多一倍。 但好似都系日本缺货啊，演系嘛？ 咁 都未追上。 好简单，一个礼拜有五十部，咁而家都有一百部。但你有成千人一排紧队，咁你多一倍，但系唔够货，呢个叫做稍为容易抽咗啲，系真嘅。因为有啲啊，即系有啲喺呢百货公司做嘅人收到呢个系多咗货嘅，离货多咗嘅，但系仍然系唔够。 吓， 所以依然系 真系好嘢，日本真系好卖到咁 嘅。No， 你冇听某人嘅讲法咩？唔系日本好卖，日本讲紧系一个市场嘅货卖紧两个市场咯、 啊。明白，我明咩事？你系睇翻声我系嗰、那个市场系 依然唔够，不过又唔系今个都几大镬啊！因为今下个礼拜就系Splatoon 二出啦，依只 game 出咧又系抢购潮嚟嘅，因为依只 game 系差唔多成为咗之前 VU。少数地叫大家系必玩大作， 咁你重头戏 咯，超重头戏。咁呢只 game 一出嘅话，而家根本上系所有都部署咁滞噶啦，再加埋下个礼下不过未必噶，下礼都几大镬啊！嗱，老饮就 Splatoon 二啦，跟住PS 四又系啲 PS 四同埋 3DS 就DQ 十一， 一系会讲埋 3DS 嗰单嘢。 哦 3D 停產 咯，係咯 3D 係咯，好似唔係其實佢個 3D 嗰度其實係咪廠商唔用，所以就 可能我覺得懷緊係純粹係少人買咗咁。 New 3DS 停產啫 ，LL 仲出緊嘅，你記住。 唔係可能我覺得係零件問題，可能佢嗰零件少咗。 未必係零唔零件，我覺得反而佢依家嘅諗法就係話，你啲人都係寧願買 LL 大 mon 啲嘅，我仲出部細嘅俾你。 停咗， 即係咩咯？即係試新產品大唔受歡迎。 因为嗰阵就当你发现个产品系少人买嘛，不如想停咗佢，将生产空咗出嚟， 集中咁样啫。 集中系生产大机或者系生产。 佢而家同你讲行到双线啫嘛，你要 3D 嘅，你买大嗰部；你要买细啲嘅，买 3DS 吓，咁样啫。 啱嘅，要合理嘅，因为始终你老饮本身个生产线就有限，你应付 咁我佢追唔到佢根本已经系咯。供过于唔系求过于供过咗，系 佢应付唔到咁多部机啊，所以其实都几头痕嘅呢个时候。 即系你想开新市场，梗系要开新机，但系开新机就分薄咗原本嗰个生产线。 系啊，所以呢个系成为咗老饮。点解个机唔够就系、是、你其实有关就系 Sony 咁样，佢大把生产线，大把厂房，佢要随时每一个每两个厂房，甚至三四个厂房一齐做机冇问题。但系任天堂，你开咗厂房，以前都讲过啦，以前喺任天堂阿福田做事，我都讲过就系、是。你如果开生产，你如果开个生产线嘅话，要长期 keep 住，但系点保证到部机长期得卖啫？ 个咁我 QC 咧，同埋你去租人哋生产线，你都要受个风险噶嘛？ 系啊，你 即系你唔系长期做，开合作开咁突然间搵个面， 唔系开生产线嘅话，你 KK 嘢 批货做衰咗，咁啊影响自己明星。 同埋你零件都唔够，因为讲真，你零件你都系同紧NVIDIA 嗰啲地方抢，咁NVIDIA 佢 终于唔系星报啦。 咁佢有啲嘢佢又唔能够话靠本公司，即系讲就系你游戏晶片嘅话，系嗰几间，系全世界真系唔系依家就嗰间噶啦。 系。 咁你。NVIDIA 你唔系净系做呢间生意，佢做其他嘅生意。 啊，梗系啦，咁佢都有货源，佢都要紧张噶嘛。 所以其实都系可以理解到老饮佢唔够货嘢油嘅，香港买咗咪算好咯。 啊，咁关于林天堂嘅嘢有冇补充啊？ 差唔多啦，因为总之我都系今下个礼拜，我而家就大镬啦，我香港买噶啦，因为有下载版噶啦。 嗯， 香港明都买到嘅，香港应该有货翻嘅，又系有，其实主机冇货啫。 系 OK。 我而家考虑紧买DQ 十一定系买 Splatoon， 因为我两只 game 都冇时间玩。 Why not both？ 冇时间，冇时间玩咯，佢唔系钱问题。 因为买啫嘛，买咗唔一定要玩噶。 我而家收藏啊。 我其实咧，咩系等 Switch 版嘅 DQ 十一嘅，反而我等得起嘅。 OK 啦。 啊，徐佳，不過我好少徐佳玩。佢今個禮拜真冇乜新聞，我睇下先做咩？ 動物朋友嗰、那個嗰、那個 哦，嗰、那個係黐線，動物朋友喺動物園搞同人節專賣會， 哇， 係 咯， 黐線， 恐怖喎、啊，真係。 唔係要講老變嘅咩？ 老變， 火牛咯， 火牛 ，Transformer 咯。 讲埋呢个先啦，有冇 嗱，讲咗先就系 动物朋友 喺神喺神喺动物朋友喺神户市入王子动物园嘅开嘅同专卖同人志专卖会 系咯，癫到咁样啊！即系唔单止开动物合作，仲要开搞专卖会添啊！ 作嗱开同人志专，所以叫专卖呢个嘅限定专卖会就系嗰个 主题 会就系嗰个同人志专卖会咧，就只卖一个作品或者一种类型嘅，即系例如话系专卖 偶像类咯， 专卖光美鞋， 飞系咯， 专卖飞FGO 或者 FGO 系限某类，总之就 飞或者 FGO 甚至 系啦，因为呢个限定某一类作品咧，嘅同人节专卖会咧嘅档其实好算系好少嘅，少则廿零档，多则三四十档， 廿零档好多噶，记唔记得当年嗰度咩五档啊？正四档啊！ 咁系啊，系啊，呢啲真系小型。 咁呢啲佢因为有二三十档嘅，咁你筹讲真，你搞得起会，你定你搞得起呢啲专卖呢啲咁嘅？ 唔系，估唔到动物园都有开同埋专卖会日嘅。 call 讲真就系、是、你 call 到人啦、啊，讲真。我又、 啊、即系通常都系啲社区会堂或者系咩噶嘛？ 社会堂因为当年嗰单出咗名啊嘛，就系、是、call 都 call 唔到人啊嘛，出咗名嘅嗰单。 排除咁咪惨咗啲，因为十零廿档你都有嘅。咁呢啲專賣會又玩簽名啦， 唔使講噶啦。咁鬼叫佢即係紅到黐咗線咩？定咁咁低，但係即係突然間都好似病毒咁樣，係咯。 係入唔係入應該講就係、是、嗱，講下呢啲咁嘅病毒嘢啦。前幾日喺Twitter 有人玩係咪 Idol Master game 啊？有God Knows 啊？ 哦唔係 Ben Jim 咁咧。有 你 I Marvel 又 God Knows 咁神，唔好吓我大佬。 唔系攞版权歌系 Ben Jim 嘅啫， 错咗。咁咩？ 老人家表老人家啊嘛，全部。咩嚟噶？ 咩歌嚟噶？ 系咯，喂，唔好搵啲咩即系 hit 嘅歌啊？呢首咩歌嚟噶？我唔识真系咁样。 即系大家先发现到就系、是、原来 依家僆仔系唔系唔知十年啦， 好合理其实。喂，梁工一路都系小众嘢嚟噶，你即系唔好以为真系咁 hit 啦，大佬。 咁个潮一过咗，大家就唔记得噶啦。尤其是新嗰代未接触， 最紧要系阿平嘢都唔见咗人啦。 系呢个的确，个主唱者都唔认知道声优咯。 即系咧就系我对于平嘢演员做唔做声优，我其实冇意见嘅。少佢一个 佢问题嘅 提升嘅主要系。 哦、 即系相比嚟讲，你话你话啲声优佢讲真，唱歌嘅又唔系特别好，演声优演技又唔系特别好，冇所谓。 你要记住，即系而家讲紧嘅系当年梁工嗰班声优，而家仲 keep 住有比较多人气嘅，冇乜几多个噶啦。嗱，佢都系杉田同白石两个噶咋？ 杉田又冇，根本佢杉田好旺啊！咁啊，杉田我一开电视 咁冇啊！杉田唔系靠呢套噶嘛，你要记住。 杉田好多，杉田系靠银啫嘛。 Metal Gear 咧， 系咩人唔关事啊？系银手红噶，衰哥，杉田系靠银石手红噶。 系。 白石间唔中有演出，咁阿拳王大人就 啊，即系有时见到啲时代眼血嚟嘅呢，真系即系咁嘅一个世代咁就。 唔系问题系你个点讲啊？套作品唔系太大众嘅嘢。OK， 你当年红咗嗰扎声优，又唔系 keep 住继续曝光，你真系好难怪而家新一辈唔知道呢套嘢存在噶。 两村人就打三个女声优，但系而家仲红紧，应该系得个两个男嘅，小野 D 同埋杉田。 系啦， 阿小野 D 依然好红， 但系大家都唔记得佢嗰套嘢啦。 阿小野 D 真系呢套嗱，小野 D 系真系呢套开始大家俾人识。 但系问题，小野 D 之后仲有好多作品系。 杉田咧，杉田就唔关事嘅，杉田咧系杉田真系大家正正职杉田之王嘅。是人蛇嘅， 唔系佢本身猥琐啫，应该咁讲。 关事咁即刻演出系都系代表作嚟嘅。阿小野 D 有好多代表作。 杉田最出名嘅系嗰种神技啊，永远唔知点解你喺 Google Picture 咧 search 啲唔关佢事嘅都会见到佢出嚟 啊。呢个杉田啊嘛， 呢个传统好重嘅，所以 呢个就杉田咯，呢个就 啊咁呢度有冇补充啊？呢度仲 哇，即系嗰个时代，即系嗰个就系时代嗰块咯。 边吓边咁讲啦， 系哎牙渣 新进要求要讲 呢套嘢系。 咩事啊？哪吒咩咩料啊？想问一下，做乜 唔系哪吒本身已经好变形金刚啦？ 点讲啊？即系佢个角色。 我知道中国佢而家中国话拍哪吒加变金，我知道变 哪吒加咪变形金刚啦，哪吒系超兽基神啊！ 乜唔系呢个高达咩？ 着外挂装备最初系超兽基神啊嘛。 唔系喎，哪吒佢当时，我记得《封神榜》咧，哪吒拼搏咧似白兽王、啊。哇死啦！屌，好即系好啲， 死唔死咧？ 好即系 刀 啊！ 你明点解入到去做老片咧？明啦，嗬。 我而家突然间 即系你明白真嘅。当大家而家听到某套出名嘅作品，即系动画又好，真人版又好啦，一讲话诶，中国拍嘅，自然会谂哦，景甜咯。Sorry， 今次景甜都唔知啦，今次系哪吒，中国版嘅变形金刚出哪吒，死唔死？ 哇！真系。唔不可想象，真系点样捞咁样赖样创埋一齐。虽然变形金刚呢即真人版咁样嘅招牌，我觉得已经都 唔系变形金刚，其实而家得中国手嘅啫嘛， 坏咗噶啦，唔系咩？ 变形金刚而家得中国， 唔系我都系 植 入式，我都系植入式广告嚟嘅，成个系 变形金刚而家得中国收得噶咋？ 唔系咯，咁、要佢中国资金好明显。 咁其实全世界都唔收得，全世界唔收咗。嗱，全世界都唔收得，咁佢得中國收得，咁快喂同中國 job 咯，咁呢樣嘢冇啱嘅， 咁 睇先份上。 係，但係成件事精到黑頭好似，唉，唔先講講啫。 都話算啦，唔好煩啦，睇天機好過啦。喂，講題又講佢上個禮拜日，咁咧就 呢個唔關動畫事。 無線夜深夜播天機，咁我妹同我講話，喂播天機喎、啊，天機邊度天機啊？嗰度連個男主角出去道歉嗰度啊，即係跟住。睇完之后，我几乎想开集，我睇差喺度讲天机啦，佬 想就做啦， 下个礼拜先，翻嚟先做。 轻机系嘛？ 因为我而家揾紧嗰个中国完全版，因为无线播嗰个咧系台湾精华版嚟嘅，得个半钟嘅啫，一完咗得两个钟噶 ，cut 咗好多嘢嘅。我睇翻即系喺网上睇到人讲个即系做沟片王咧介绍咧，咦，佢 cut 咗咁多噶，又 cut 咗咁精彩噶，跟住我睇完之后唔得。要唔太精彩啦！我喺度睇嗰度吐槽就系、是，等先，阿小姐阿姐，你做乜嘢啊？你无啦啦中国人出嚟乜水啊？阿千玲，阿千玲，你做咩冲凉啦？我唔好明白你做乜喎、 啊？你梗系近年小偷流华啲系，通常都系咁噶啦。天机又系咁，咩未来警察又系咁，拆弹专家又系咁噶啦。 我真系流华真系烂片王，佢烂片之霸嚟啦！我就系成为应咁讲就系、是、流华或者会消失。但天机定永垂千古，烂系烂到中国啲人都话咯，呢个系点解佢咁受欢迎啫？我睇点烂啊嘛，烂到一个程度就系咁用咁多钱去拍到咁沟嘅咁黐线嘅片，值得咯，真系 拍手掌啊！需要即系 片嚟计， 某种意义上要赞扬啊！要 唔系某种意义上系值得赞扬嘅。当唔系应该讲就系、是、当睇见啲人攞成亿攞几千万攞成亿去拍啲烂得咁离晒嘅片咧。系俾佢 咁人哋又知你出人仗嘅啫。 啊，火星小强唔叫你咁讲， 未火星小强，我唔同，有啲唔同嘅火星小强。 即系嗰样都系咁嘅嘢嘅啫，即系期望越大。 差又话好，同埋就点讲咧？因为佢嗰神罗执龙喺神转接咧，系好似太黐线。系我唔知点讲，唔系火星小强，我遇咗扑街啊嘛。 唔系咁，你只要开一集讲咯。如果要真系需要 讲，我会讲嘅呢套嘢。我 你咪我就出张 channel 咁当翻外篇又好乜都好。 讲嘅天机，我搵日煲日清咗成套完全版嘅天机之后咧，我讲嘅 系咯。你又讲又唔 就你系要煲埋呢个未来警察同拆弹专家？ 我搵下先，我搵下先。 即系散播开咗咁多区， 唔系天机唔紧要，天机因为我睇一次天机，天机咧系根据我妹一个朋友，我妹嘅肤色嘅朋友话，佢朋友我妹形容话佢有朋友，我买 Blu-ray 碟嚟添啊，跟我妹啊，你黐咗线啊，跟住佢朋友话好治愈噶，心情唔靓嗰时睇完天机之后成个开心晒，就系咁样啦。好啦，咁今个礼拜夹硬拉长拉卅分钟咁样一节啦。咁下位休息，再下位咧就跳落，即系再下个礼拜先有啦。咁就储咗成三个礼拜嘅特大好可能会讲耐啲嘅。好，咁下个再下个再下个礼拜再见，拜拜。